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四集。皇上很生气。四，张晋忠听见动静出去看了一眼，见他晕了，又觉得他活该，又有些心疼，回了内殿，小声给承欢求情，他身上还有伤。玄元礼一副没听见的样子，张晋忠叹了口气，只好不再说了，偷偷出去看了一眼，见他双腿不自然地屈着，心里一跳。先皇后那双废腿一直是先皇的心病，承欢就算不得轩辕凛喜欢，可若是真的跪废了腿，想必他也会过意不去。张晋忠定了定神，回了内殿，看了眼盯着书看得认真的轩辕凛，小声道， 先皇后继承快到了，先前贤王殿下为此来了几回，只是皇上一直没得空，眼下您可要见见。 轩辕礼一顿，淡淡地瞥了眼张晋忠，什么时辰了？张晋忠一顿，知道自己这是急糊涂了，眼下这个时数宫门早就落了锁，为了这些事再去宣召贤王，实在很无理取闹。他讪讪地闭了嘴。轩辕礼丢下书籍，明日召贤王入宫用午膳。张晋忠连忙应声，伺候着轩辕凛入睡，才出去看了眼承欢。承欢身上湿哒哒的，像是被人泼了水，正歪歪斜斜地跪着，脸色白得骇人。张晋忠愣了， 这是谁泼的水啊？ 先前的小太监从阴影里走出来， 回张公公，是奴才。 张晋忠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， 原来是你，他当着不过骂了你两句，你就要这么琢磨他吗？ 小太监有些意外张晋忠竟然能认出他来，却不觉得心虚， 奴才可是为了陈总管好，皇上罚他跪着思过，他呀若是睡了过去，岂不是违抗圣旨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。 张晋忠懒怠与他争论，蹲下身拍了拍承欢的脸， 脑子还清醒吧？ 承欢抓住他的手，强撑着睁开眼睛， 张公公，你还肯理我呀？ 张晋忠气得想揍他，狠狠戳了他两下脑门， 你说你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啊？ 承欢身体一歪，靠在他身上不动弹了。张晋忠火了一跳，连忙去探他的鼻息，呼吸有些灼热，显见是发热了。可眼下他不敢去求轩辕礼，只能悄悄地和承欢说话， 你暂且忍一忍，明日贤王会入宫，到时候就会替你求情的。 承欢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 贤王入宫，陈荣也来吗？ 张晋忠不想他这个时候还能想着陈荣，气得胸口疼， 你这兔崽子怎么就是不听话呀？ 他侧头看向小太监， 三福是吧？这里不用你伺候，下去吧。 三福看了眼承欢，显然不想走，但也知道张晋忠在这里，他没有再动手的机会，只好悻悻走了。承欢抓着张晋忠的手，小声和他说话， 我在御书房里藏了好多钱，我要是死了，你就取出来给我烧些纸钱。 张晋忠拍了他一巴掌， 我都没说死，你死什么死？ 承欢撇撇嘴， 陈荣要是来一定会说我坏话的，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，他要是说我坏话，我就拉着他一起死，我看狼缺的刀很快，应该能。 张晋忠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， 你可闭嘴吧，不许再想这些。跪一跪就能跪死人啊？你不是说你人贱命硬吗？给我咬着牙撑着。 陈欢浑浑噩噩地点头，以为自己只是打个瞌睡，可在睁眼的时候，天已经开始亮了。他茫然地抬起头，一眼就看见刚出宫门的轩辕里。他穿着朝服，金灿灿的有些耀眼，脸色却仍旧冷硬，看得陈欢心里难过，不自觉地垂下头。对方却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了。张晋忠在他身上顿了顿，抬手摸摸他的头，用眼神示意他一定要撑着。他怕三福又要来为难陈欢，也把人带走了。陈欢跪得摇摇晃晃，张晋忠这一碰他，他就砸在了地上，唬了张晋忠一跳，想伸手去扶又不敢。陈欢自己爬起来，垂着头没力气吭声。张晋忠干脆扭开头不看，小跑着去追轩辕岭的銮驾。这一日轩辕岭威严更甚，他当初已登基，并以雷霆手段夺了亲叔叔成王轩辕瑾的兵权，直接镇住了朝中重臣。又因为先帝驾崩前，他便以储君身份入朝，在朝中颇有威望，事已并无新帝惯有的掣肘障碍，整个大昌朝廷可说是他的一言堂。察觉到他心情有异，朝臣不敢多言，有事的没事的都闭了嘴。轩辕岭顺理成章地散了朝。轩辕镜知晓皇帝性情霸道，是以从不主动沾手朝政，除非轩辕岭开口给他差事，否则他每日里只舞文弄墨，日子颇为清闲。因为他这份识趣，兄弟二人的关系一直十分和睦，轩辕岭也肯和他说些心里话。这一下朝，他便跟着轩辕岭去了御书房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人该惹你生气？他知晓近些日子轩辕岭与陈荣十分亲近，陈荣的性子又颇有些孤傲，也担心是他得罪了皇帝，想着替他求情。轩辕岭却叹了口气，哎，朕看人走了眼。轩辕镜微微一愣，皇上何出此言？轩辕岭想起早晨看见的陈欢，心里一堵，情绪越发烦躁起来。罢了罢了，早先张晋忠就说要把人调走，朕当时就该答应的。他这么一说，轩辕镜就明白了，陈公公这是又做了什么。轩辕岭难以启齿，一想起这茬，心里就有怒火胀起来，脸色也阴郁了许多。罢了，不提那个狗奴才，王兄去看看贵太妃吧，武善来大明宫，咱们兄弟说说话。贵太妃是轩辕镜的生母，也是先帝仅存的一位后妃，自先帝死后便深居简出，十分本分老实，轩辕岭也就对她多有礼遇。轩辕镜答应了一声，却并没有去后宫，半路就换了方向，往大明宫去。远远便看见陈欢摇摇晃晃地跪着，脸色白得有些透明，仿佛要融化在阳光里一般。轩辕镜心道，这到底是做了什么，怎么被罚成这副虚弱的样子，却也没上前，只看了两眼便作罢，扭头走了。三福偷偷跑过来，瞧见张晋忠靠着柱子打盹，放轻了脚步靠近鱼岸，小声道， 皇上，奴才奉茶。 轩辕岭动也不动，他处理公务的时候懒怠开口，若是被打扰了，脾气也容易发作，往常陈欢被罚有一小半是为此，此时三福一开口便让他心里恼了几分，他本就心神不宁，此时越发烦躁。三福小心翼翼将茶盏搁下，却戳着没动弹。轩辕岭不由看了他一眼，心道这小太监怎么这般没有眼力劲儿？正想开口让他退下，就听对方小声道， 奴才刚才听人说，贤王殿下往大明宫去了。 轩辕林手中朱砂笔一顿，下意识看了看御书房门口，没有轩辕镜的影子。瞧见承欢那副样子，竟然也没有来求情吗？他眉头拧起来。承欢那刻薄脾性，前些日子还在贤王府嚣张，该不会那是将人得罪狠了，才让向来宽厚的贤王都不想着替他求情的吧？朱砂笔久未动弹，红艳艳的朱砂滴下来，将褶子污了。他呼了口气，丢开朱砂笔，脸色冷峻发呆。三福被唬得有些僵，硬着头皮道：“ 哎呦，是奴才多嘴啦！只是陈公公是大内总管，却总与贤王这样亲近，奴才心里不安。” 轩辕凛顿了顿，抬眼看了看他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这内侍想往上爬也无可厚非，可一句话就将承欢和贤王都牵扯了进去，还是这样大的罪名。他若是对轩辕镜多几分猜忌，对承欢少几分了解，这句话便能牵引一场足以动荡大昌朝堂的血雨腥风。张晋忠，他冷冷道。原本靠着柱子打瞌睡的张晋忠立刻应了一声，行动间没有一丝迟缓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刚睡醒的样子。三福一愣，有些不明白轩辕凛这是要做什么，直愣愣地戳着。 将这胆敢攀污亲王的奴才拉下去，杖毙。 三福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 皇上饶命啊，奴才是一心为了皇上啊，皇上饶命，奴才知罪了，皇上饶命啊。 张晋忠连忙喊了禁卫来，堵了三福的嘴，将他拉了出去。轩辕林脸色仍旧冷凝得很，透着森然的寒气。张晋忠心里一叹，心道，这么大的火气，也不知道是为了谁。因着三福被杖毙，整个御书房的气氛都十分紧绷，连张晋忠都不敢再瞌睡。眼瞅着时辰不早，心里又惦记着承欢，便小声提醒轩辕林该回大明宫了。轩辕林一声不吭，丢了朱砂笔就走。张晋忠只好小跑着跟上。眼看着到了地方，轩辕林的脚步才慢下来。张晋忠连忙快跑几步跟上，刚要松口气，就听轩辕林道：“ 他太不懂事了，的确不适合留在朕的身边。” 张晋忠心里一喜，离了这大明宫又有自己护着，承欢就是再能闹腾，也不至于如同眼下这般三天两头的就要被重罚。他连忙附和：“ 是是是，奴才一准挑了更好的来伺候你，只是这人啊，该往哪里调才好。” 轩辕林想着他那样的性子，总觉得放在哪里都不安生，思来想去也只能让他去冷宫做个管事太监，那里清静人少，离这大明宫也远。 那就调去…… 他话说到一半突兀地顿住了，张晋忠还等着他的下文，见他许久不吭声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见他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看，也跟着瞧了过去。这一瞧就不由自主地一哆嗦，两人一个跪着一个蹲着，承欢的脑袋几乎要拱进轩辕镜怀里，而他头上一只属于轩辕镜的手正一下一下理着他脏乱的头发。张晋忠张了张嘴想替承欢开脱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轩辕凛的声音已经彻底的冷了下去， 这样的拱奴才还是留在大明宫吧，免得祸害了旁人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